爱都醉在那，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缠住心头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，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，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心情谈得那样沉默，谁能证明什么是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承认爱过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。我把心情谈得那样沉默，谁能证明什么是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要你承认爱我。在梦里哭得很久，会伤害我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谈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是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承认爱过。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谈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是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要你承认爱过。谁能证明什么是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要你承认爱过。 由大片碱蓬嫩芽形成的红色滩涂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5月19号半价了，还有插秧节活动、大型稻草雕塑、文艺草编等传统手工编织艺术品坐落景区内。另外红海滩旅游专线已经开通，从潭景站直达景区。5月19号我们不见不散。 享受一个人的晚餐，不用两个人的床单，放空没太多重要的事项，城市中有多少人跟我一样，享受散步在片沙滩，双手握住一把阳伞，海风是不伤害人的对话，城市中有多少人跟我一样，孤独是一种随着年成习惯，不在乎一个人的夜晚，害怕两个人麻烦，不是不渴望有人陪伴，若说的坦白，孤独原来是种安全感。晚餐不用两个人的床单，放空没太多重要的事项，城市中有多少人跟我一样，孤独是一种随着年成的

悬疑的几率，不能放纵爱你，就放过自己。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，多说也是无意。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你可以很放心，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。 什么？

信息在耳朵。 街上的人群慢慢安静了，我在想你，可以不必掩饰了，那雨会停的，就随你去了，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他敲我的窗，叮叮当当。恋爱的季节，勉强不如放下。雨还在下，你听得见吗？是我的思念，滴滴答答。想起我，雨还在下，像在寻你，他敲我的窗，找不到你。这样的季节，就会特别想。心。 诉你我在想你。不管的人不经意逃避着，轻轻的，像不像话题被谁提起了？怎么会没人记得？是不是我疯了？那雨别停了，能否算爱着？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他敲我的窗，叮叮当当。恋爱的季节，勉强不如放下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这个时候不解释太多，只要亲吻，好音乐就对了。我是 Alpha 夏轩，大家晚安喽。 是自己给自己空间，手机里表情，私信里留言，那么熟悉却又好遥远。我们都以为从此每一天各有各不同星空的夜，沉默的想念转身的背，走越远更大越迫切。都过去了吗？又问了自己一遍，闭上了眼睛，你还乱想念的暧昧，好几次想着你弥留在我记忆里画面，却找不到你离的按键。是从前，就像从此以后，你和我将看到的星光，所有的感动都经过了好几个光年。失去才发现， 所有的怀念都是寂寞填补的余味，连说话的嘴，安静时的脸，逃离之后却开始想念。摇头的瞬间想起你的脸，曾几何时爱已经离自己那么远， 之山。下雾茫茫，问天涯在何方？哦哦，啊，午夜里的晨餐，偷偷偷透过窗，烛台前我妈还在想，啊，小山般花呀花。小纸伞遮雨夜遮月光，没有木影子被拉着，像我对你的思念走不完，原来我从未习惯你不在。 我们并不太要习惯，因为

不敢有痛，不敢有声，这爱情无人证，非天伦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，好想说谎，不眨眼睛，只进入无人境，即使间整个约会情调幽暗似地下城，凡事算温馨，多么想跟你散步桥上把臂看着风景，但是我清醒，月亮总不肯照亮情欲深处那道背影，你我像快快乐乐同